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大亨，编剧汪磊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诚信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 大亨落网。 当黄金走私案陷于僵局的时候，803深知如要向此案的纵深挺进，必须得到更高领导层的大力支持。不久，上海和广东两地的有关领导听取了803的案情汇报以后，决定由803负责组成专案组再度南下。在政策的感召之下，昔日不可一世的珠海宾馆经理邓和首先缴械，这使此案有了关键性的突破。沈西又乘胜追击，前往黄林家。 你找谁？ 黄林。 什么事？ 看人呢？ 不在。 行了，我知道他在。 谁啊？先生，是个公安局的人，让他进来吧。 你就是黄林吗？ 别人就是。请问你是？ 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沈西。 上海公安局？ 对。 找我？ 是的。 有何贵干？ 我们发了两次传讯，你为什么避而不见？ 哦，我刚从香港过来，还没来得及看呢。 那好，今天我来亲自告诉你，这是第三次传讯。要是你继续装聋作哑，那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了。 年轻人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这是最后通牒嘛。 这就要看你的理解水平了。 哎，那好，我跟你走一趟。强生，把车开出来。啊，年轻人，我看你也够辛苦的，搭我的车走吧。 不，我们自己有车。 嗯，太好了，那请带路。这对我来说，又是有生以来的第一回啊，前有警车领路。元首级的待遇，呵呵，真够威风的。 王林先生，请下车吧。 哦，就这儿？ 对，我们已经帮你订了房间。 哦，这是宾馆呢，不是衙门。 你可以叫你的司机先把车开回去。 可以可以，强生，你先把车开回去，等我的消息。 好的。 哎，年轻人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？ 嗯， 你们是先斩后奏，把我软禁了。 哈，随你怎么理解。请进去吧。 哦，黄林先生吗？ 是的，是的。 终于把你请来了。 啊，不不，这可不是请来的。 这是我们的队长刘刚，这位是广东公安厅的雷鸣队长。 啊， 来坐。 啊，谢谢。你们二位把我请到这儿，是否有种特殊的含义啊？ 你确实有种超乎常人的感觉，黄先生。我们想使你感到，这儿跟你身处的环境不至于相差太远，这样呢，一是表示我们的诚意，这二呢，跟你的身份也相符。我想你不会不意识到，这是给你的一次额外的机会。 谢谢，不过我还得先弄清楚，这是否意味着对我的软禁。 黄先生，这就看你的态度了，你是否愿意合作？哪一天你把问题谈清楚了，哪一天我们就送你回家。 啊，这符合法律手续吗？ 难道你还不觉得这已经对你是破格 了？嗯，呵呵，哎呀，住在宾馆我倒并不感到怎么方便的，我连喜欢的衣服都没有带，而且还有我那些生意。我 黄先生，这儿有电话，通知你管家送来就行了。 啊，电话。安了窃听器了吗？ 如果你没什么不可告人的。黄先生，你不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多此一举吗？你可以继续正常的生意来往。 嗯，很好很好。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。啊，虽然我们不是同行，却成了对手。不过我喜欢棋逢高手，算我今生有幸。好吧。嗯，开局。 几个回合下来，这盘棋下得死气沉沉，黄林的布局似乎固若金汤，滴水不漏。他不是推说事隔已久记不清了，就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叫屈。八零三可不理他这一套，继续和黄林周旋。 黄林先生，这么几天下来，你的态度真叫我们失望了。这种对峙状态对你并不有利，这不是做生意，能靠投机取巧博弈生死。你应该想到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会逐步升级的。你面对的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，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。 作为人，我想咱们都一样，为什么不为自身的利益多考虑一点呢？ 王先生，你别只见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栽了大跟头。 咱们彼此彼此嘛。我能不能跟你们俩单独谈一会儿？这或许对于我们的合作更有利。 可以。沈西，你们先出去一会儿。 好。 我看你们风尘仆仆的赶来赶去也真辛苦啊。这几天我也看到了你们的生活，饿了啃点干面包，困了只泡杯浓茶喝喝，这种精神确实令人敬佩啊。 黄先生，你到底想谈什么？别兜圈子了。 那好，咱们直话直说，这事儿咱们私聊怎么样？对你们对我都有好处。 怎么个私聊法？ 你们来一趟南方也不容易，我请你们所有的有关人员统统到香港玩上一个星期，吃用开销都由我出账。 条件呢？ 把我从你们关心的那个案子里划出去。 别忘了我们是吃哪行饭的。黄先生，你怕是看错了对象了吧？ 别傻了，现在是90年代了嘛。 王林先生，在生意上你真够精明的，可惜啊，你是过高的估计自己，过低的估计了别人。 这话怎么说呢？开价低了，还是闲人多了难免漏风。那这样，我给你们每人10万，怎么样？10万港币，存在香港的银行里，这可再没有后顾之忧了。 咱们这盘棋啊，下了这么久，到现在，你可下了一步真正的臭棋。 10万港币还不动心呢？ 黄先生，你公开向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行贿。 哎，我你 你的话已经录下来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现在你是罪责难逃。 你们真他妈的！ 直到这个时候，黄林才放下他的臭架子，服输了。可根据他的交代，他似乎是完全被动地卷进了这场特大黄金案。 我说，你们一定要分清主次，我是上了父亲的贼船的，凭我的资产，这些收益根本微不足道的，是父亲找上门来拖我下水的。 这些问题我们会搞清楚的，但你绝不要存在幻想，开脱自己的罪责。现在谈你自己的问题。 黄金确实是我从香港当铺里收购来的，但是销售的事归父亲啊。我可以对老天起誓，父亲只跟我做了几笔交易就改换门庭了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干过。 这些非法走私进来的黄金没有任何经营黄金的许可证，怎么公开上市的？ 是通过陈倩。 他有经营黄金的权利吗？ 是他想出的办法。 说下去。 他是翠亨旅游区经营部的经理，是这一代最有办法的女强人。虽然他的经营部也没有黄金经营许可证，但是他是通过了翠亨宾馆的朋友搞到了许可证。 怎么搞到的？ 这我不清楚，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。同志，我已经全部交代了，我愿意把非法所得全部退回，即使罚我款我也认了，我只是请求政府对我的问题能够实事求是，从宽处理。 这你放心，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定罪的。不过在这个案子没结案以前，你不准离境， 你不准跟任何人通风报信，如果有影响干扰此案的行为，罪加一等。 是，这我懂，我懂。 至此，不管黄林所交代的是否全部属实，但他毕竟低头认罪，等候法律公正的判处了。接下去，803他们就该去会会那位神通广大的女强人陈倩了。 请问你们找谁呀？ 啊，找你们经理。 啊，他正在开会，你们预约了吗？ 我们是公安局的。 对不起，请在会客室稍后。 好的。 陈经理，外面有人找。 啊，请问是你们找我吗？ 你就是陈谦。 是的。 我们是公安局的，这位是刘队长。 啊，刘队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怠慢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吴，去拿些饮料和酒来。 好的。 那也不用了，陈小姐，我们还是马上开始吧。 啊，那也好，就泡几杯茶来吧。 好，我马上就去。 哈哈，你们一路上辛苦了，我估计你们会找上门来的。 哦，陈小姐，你的感觉还真不错。 做生意，多数人都说凭智商、凭运筹、凭运气，但我一向是凭感觉。 那你的感觉是否也告诉你我们来这儿的目的？ 这不需要感觉，我有我的消息渠道。你们从上海千里迢迢赶来，无非是为黄金而来。 怎么说你是供认不讳？ 不，哈哈，这要看你们知道的深浅了。 陈小姐，你有几个身份？ 头衔比我多的人有的是啊。 只怕是名不符实。陈小姐，咱们言归正传，你跟翠亨宾馆是什么关系？ 好，我们是业务上的联系，都是乡里乡亲的嘛。 陈小姐，你的名片上好像有这样一个头衔，翠亨宾馆经营部经理，而据我们所查，翠亨宾馆只有贸易部。 啊，这只是一种名誉上的称呼。 好像你是在自作多情吧。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做生意嘛，有时也有虚啊。 这话倒不错，你所谓的虚目的何在？ 你指黄金生意吗？ 对。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，我是清白的。 既然你那么自信，那就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，让我们大家听听。 翠亨宾馆有经营黄金的权利。 那是翠亨宾馆有经营黄金的权利。 我征得了他们的同意。 那只是你一厢情愿。如果再挑得明一些，恐怕你是收买了他们宾馆的某个人，骗取了经营黄金的许可证。 我说的是事实，这件事上级部门可以为我作证。 陈小姐，你就别指望有谁再来为你撑保护伞了。 这有案可查吗？ 我们当然要查的，不仅查账面上的，还要查账面背后的。好了，咱们别兜圈子了，把你怎么编造翠亨宾馆经营部的故事详细交代一下。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由你散发的翠亨宾馆经营部经营黄金许可证的复印件。你偷梁换柱，把贸易部改为经营部，而把你们单位的翠亨旅游区经营部上面几个字改换成翠亨宾馆。哼，真不愧是个极妙的构思啊，难怪工商管理处没有你们的注册登记，而银行却有你的户头。你的能量真不小啊。再看看这个，这也是你的杰作，别低估了这第一张发票。这张杜撰出来的翠亨宾馆经营部，也就是由你开出的第一张发票，一改走私黄金的真面目，把非法走私转为合法经营，从而导致黄金走私的泛滥。 陈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吗？ 我当然要说的，但不在这儿。 你别太自信了，更别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耐。我们允许你申辩，但在什么地点、场合、时间，这就不是你所能决定的了。 那咱们走着瞧吧。 我是广东省公安厅的，现在我向你宣布，一，我们将派出调查组进驻你们单位，查看所有账目。二，取缔翠亨宾馆经营部这个非法单位，勾销银行账号，冻结所有资产。三，你已经被停职反省，等候处理。 陈倩这下可软了，呆滞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末日来临之感。经过仔细查证，他和父亲黄林合伙走私的黄金，以及他跟父亲分手之后独自走私的黄金，竟高达7000多万人民币。到此为止，父亲走私集团的所有成员已基本各个击破，只等擒拿群魔之首傅庆。 803，现在该收网了吧？ 雷鸣，你的建议很好，但还不到时候。 哦，现在网撒得那么大，我真有些担心夜长梦多。况且要控制那么多对象，警员的负担过重啊。 要收网还不简单吗？都在我们的手掌之中。但是这样一来呢，傅庆恐怕就得狗急跳墙了。 那你的意思是给傅庆一个假象？ 对，我刚才啊跟沈西商量了一下，我们立即向公安部国际刑警北京局请示，希望他们呢跟澳门联系，协助捉拿傅庆，必要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派出警员协同他们。 不过怕是他有澳门黑社会的掩护，澳门警方也难以下手。 这样，我们呢一面做些假象，让他以为风平浪静，另一方面呢让澳门警方给他一些压力，不管能不能抓到他，起码呢断了他再度出逃的后路。 嗯， 那样的话他势必待不长久，只要他再有什么动作，无疑就会落入我们布下的法网之中。 对， 再说远在澳门的傅庆，由于他烈性难改，整日沉湎于酒色，大肆的挥霍，使他的口袋空空如也。这天为了区区赌债，傅庆竟和几个赌徒大打出手。 欠钱不还债，你他妈不要钱，住手，混蛋，住手，你们竟敢打傅老板，他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赌台上从来不讲客气，输钱还债天经地义。 对，他该我们钱， 他欠了你们多少？65400。那好，都记在我的账上啊。 这 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不休，那走吧。 他妈的便宜了这家伙。 哎，傅兄，你在想什么？ 在这儿没钱，简直就他妈像在地狱里一样。我该回去了。 哎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还是先打个电话回去吧。 喂，济南吗？ 老傅啊。 嗯，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？ 前几天这儿够紧张的。 嗯， 现在风声好像过去了。 哎，他们那些人怎么样了？ 好像都没什么事。 嗯， 怎么，你想回来了？这可万万不行啊。 哎，你听我说。 哎，你是不是又缺钱用了？我给你想想办法，再给你送去吧。 哎，金娜，既然他们都没事儿，我怕什么？ 哎， 你准备一下，我明天就回来。哎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 哎， 就这样。徐老板， 嗯， 我那辆车，就算是赌债抵给你了， 哎， 我们后会有期。 第二天，在黑夜的掩护下，傅庆悄悄地潜回了他那座建造没几年的豪华别墅，但他没有想到，公安人员早已把这座别墅团团围住了。 如果傅庆的那些保镖想抵抗，就把他们一起抓起来。 是， 现在开始行动。 谁呀？ 公安局的，快开门！ 来了来了。 傅庆呢？让他出来。 他还没回来呀。 让他出来。 他真的不在。他不在啊。 不。 老傅，你。 我在这儿。 傅庆，你被逮捕了。 逮捕。 把他铐上。带走。 是。 慢。 老夫， 能让我跟妻子说句话吗？ 老夫， 说吧。 吉娜，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。这几年虽然让你享了点福，恐怕也是过眼烟云的。今后得靠你自己多保重。这一回我怕是回不来了。 老父， 走吧。 播送的是大亨第五集大亨落网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徐兴华、祖文忠，录音合成董卿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白伟明。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雷鸣由程玉珠演播，傅庆由张先恒演播，吉娜由徐鹏演播，黄玲由吴文伦演播，陈倩由魏思云演播，邓和由曹毅演播，李浩由陈兆雄演播，许文由傅冲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陆成兆、陆畅、宋子平、叶新民、梁辉、张慧平、王正、严崇德、魏兴安、谭维红、于肖斌、战车、贝倩妮、邹凤鸣、岳凡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黑市上的爱情，编剧马一平、张九龙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，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803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编织一曲甘蓝色的光。 第一集，夜总会里的奇遇。 故事发生在市中心区的繁华地段，马路拐角处是一座规模不小的银行，人们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，门前有一些人游荡着，在做着360行以外的特殊交易。 外汇有啊，哎， 这 呢？ 这行的外汇有啊， 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外汇有啊， 换多少？ 哎，先生，你是美金还是日元呢？ 美金。 放给我呀！ 什么价钱？ 85，里边只有6几。 哎呀，不买！ 那你说个价钱吧。哎，先生， 小姐，外汇有吗？ 我想买金点日元。 哦，你要吃进是吧？ 嗯，咋敢动？ 你要几万？是不是到日本去打工啊？ 要多问。 哎，我放给你30万，怎么样？价钱好说。啊， 母子来了啊！哎，先生，外汇有吗？外汇有吗？ 放， 别围住我，让我走。哎，先生， 这位先生，外汇有吗？ 哎，我跟他一样，没有外汇。 请问，二位是公安局的？ 对 啊，请到里面办公室。 好， 请到这边坐。 哎， 坐， 谢谢。 这么大热天请你们来实在不好意思。 没什么， 这是我的名片。 啊，你就是这家银行分理处前主任 啊？是的。 你好，我姓刘，叫刘刚。 啊，刘刚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刑警803？ 哎，不敢当。 这位 啊，他是我的搭档沈西。 沈西先生 你好。 啊，欢迎。啊，请喝杯饮料。 谢谢。 事情是这样的 啊， 我先给你们看件东西。那 啊， 就是这两张，你们看。 两张100块钱人民币，假的。沈西，你看。 对，这上面的水印也不对，而且没有防伪线。 钱主任， 哎，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你们在讲什么？你们啊， 这 明明是人民币嘛，怎么就不好用了？啊，这不是欺负人呢！ 你别吵，吵也没用。钱主任， 哎， 哦，对不起， 什么事儿？ 钱主任， 哎， 你看这张100块，他拿来存定期的。 哦， 这样吧，老妈妈，这件事啊，你跟我们领导去讲吧。 好，小旭，这事儿我来处理，你在外边等一会儿。 好。 二位，你们看，这里又出现了一张。 哦， 哎，你是领导是吧？ 嗯。 哎，我老太婆赚点钞票不容易啊，你不好瞎讲的。 老妈妈，你这张钞票什么地方来的？ 不是偷来，不是抢来，是正大光明赚来的。 啊，我是问你这张钞票是怎么赚来的？ 我卖茶叶蛋赚的，不相信你去问去，我阿猫娘在徐家汇华山路卖茶叶蛋， 卖了几十年了，一向规规矩矩，没人讲过我半句坏话。 这么说，是有人用这张100块来买你的茶叶蛋？啊，请你讲的详细点好吗？ 嗯，前天，不对，是大前天傍晚，一个大块头来买茶叶蛋，我给了他2只，他给了我这张100块让我找，我找了他99块嘛。 啊，老妈妈，你上当了，这是一张假钞票啊。 假钞票？ 嗯。 哎，这太缺德了。我做小生一天到晚赚不了几个钱的。哎，同志，你帮忙忙好吧，这100块让我存银行算了。 啊，这可不行啊，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帮忙的。 那你把这张钞票还给我，我拿到别地方去用去。 啊，老妈妈，按照国家规定，假钞票一旦被发现就立刻没收，更不准在市场上流通。 你们这不是存心欺负我老太婆吗？哦，我要存银行，你们不许存，我要收回，你们又不还。 老妈妈， 老妈妈， 这里可是银行啊，不要在这儿大吵大闹。按照国家规定，凡是制造和使用伪币都是犯罪行为，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的。 我哪里知道这张是假钞票吗？ 所以嘛，我们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嘛。 好吧，算我倒霉。 啊，老妈妈，请你把家庭地址给留一留好吗？ 你们要干什么？ 啊，没别的事儿，以后如果有什么情况，好跟你联系啊。 嗯，我住在小街50号。 小徐， 钱主任。 啊，你来送送老妈妈。 啊，老妈妈，从这儿走。 倒霉了，真是！天哪！ 你们二位看到了吗？这里又出现了一张伪币啊， 钱主任。 目 前这类伪币发现了多少？ 到现在大概10来张吧。 啊， 不过要是不及时制止的话，那还会有恶性发展的可能。 那么这2张伪币是怎么进来的？ 今天早上梦幻夜总会来交昨天夜里的营业款，从这里发现的。 这么说，是和梦幻夜总会有关系了？ 据他们的人说，是上个周末他们的卡拉 OK 厅客人付款的时候啊混进来的。 钱主任，感谢你及时报案，我们会随时跟你联系的。 好，谢谢你们二位，辛苦了。 好， 再 见。 再见。 高凌帆， 嗯， 这是件无头案的。 嗯， 我们从哪儿入手啊？ 沈西， 嗯， 今天是周末晚上，你不是和史红有约会吗？ 是啊，可这案子一来，又要泡汤了。 哎，我们呢也去夜总会放松放松，怎么样？ 哈哈，你还有这雅兴？ 嘿，反正这案子啊一时也找不出个头绪。再说呢，前一周为了破案，咱俩几个星期都没休息呢。 是啊， 现在啊养精蓄锐，也是为了后面的工作。 哎，803， 嗯。 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案啊。 嗯， 当然了，你提出劳逸结合，我举双手拥护。哎，不瞒你说， 嗯， 这一阵史红已经有点不高兴了。 哦， 说什么我再不跟他约会啊，他可要忘了我长什么样了。 你担心发生爱情危机啊？ 哎呀，我听一位诗人说过，爱情这玩意儿啊， 嗯， 就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。 爱情之花需要感情之水的浇灌才能生长发芽，对吗？ 哎，好了，别光说我。 嗯， 哎，今天晚上去夜总会， 嗯， 我和史红是一对儿。 怎么？ 你一个人不是太孤单了吗？ 哎，不是有梁达吗？ 什么什么？哎，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 嗯， 这可是你第一次主动邀请梁达跟你一起去夜总会。好， 人家是记者作家，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？ 哎，这倒也是。 我请他去一次夜总会，他总不见得会大惊小怪吧？ 行啊，只要你认为可以，我举双手赞成。 四位，请。 谢谢。 这儿怎么样？ 好，接着。 小姐，你们梦幻夜总会 没有 生意这么好啊？ 是啊。 哎，站着干嘛？杨大叔，坐里边去。 哎，好， 小姐别 坐， 没 坐，你也坐呀。 我坐这儿，我坐，你坐对过。 哎，行，你们俩别争了，坐下，大家都坐下。 吃什么？自己点。 哎，请问你们要吃什么？ 我要橙汁。哎，史红，你呢？ 我要开心果。 小姐别。 这样吧，两杯橙汁，两罐 啤 酒， 对， 好吧。再来两盘水果，两碟开心果。 好的， 好，请稍等一会儿。 谢谢。 哎，你们看，左边那张桌子。 哟，两人好亲密哦。 嗯，哎，娘子，你猜猜看，这一男一女什么关系？ 这个嘛，这女的35、36岁，气度不凡，好像还挺有钱的。 嗯。 边上那个男的嘛，好像还是个孩子， 是 17、18岁，反正不超过20岁。 我是问你们， 嗯，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 对， 我看是母子关系呗。 啊， 我看不像。 那你说什么关系？ 我看呢是情人关系。 不对不对，那女的年龄大这么多，都可以做男的母亲了。 哎呀，史红，你的思想也太保守了。 什么？ 就是嘛，哎，现在就实行这个女比男大，你知道吗？ 瞎 说！夏小姐，你不是说要投资开办公司吗？ 嗯，快了。 你看，我现在还没有工作。 阿猫，你别着急，等公司办起来了以后，我会让你去工作的。 哎，那你让我在你们公司做点什么呢？ 做我的助理。怎么样？ 总经理助理呀、啊？哎，那太好了。 阿猫，家里情况怎么样？好吗？ 哎呀，老年卖茶叶蛋，能有啥话的？ 阿猫，他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，生活困难，我以后会帮助你的。 哎，夏小姐， 嗯， 自从上次遇到你，我这好比是上华联商上去买东西中了头奖。 哎呦， 不过我有些搞不明白。我和你只是偶然相遇啊，你去请我吃饭，又买衣服，哦，还给我钱，你真逼亲娘比我还好、啊。 我以前也有过一个儿子，和你一般大， 哦、 看见你我就想到了他。 那他现在哪儿？ 他很小的时候，我把他送给了别人。 哎，那你把他扔回来吗？ 是啊，等我忙过这阵子。忙过这阵子再说吧。 嗯。哎，夏姐，嗯，我陪你跳个舞怎么样？ 好。哎，变白，他们跳舞去了，我们也跳舞吧。 哎，梁大作家， 嗯， 你看803，两眼直愣愣的盯着人家看呢，在想什么呢？你去请他跳舞， 志宏，我们跳舞去。 803，你请我到这儿来是让我坐冷板凳吗？哎呀，803， 啊，哦， 瞧你想什么呢？ 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你，请你陪我跳个舞。 跳舞？ 嗯， 好啊， 小姐，请。 这才像话。 几圈你也就没了。 太遗憾了。 先生们女士们，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位上海歌坛上著名的女歌手华华小姐。今晚呢，她专程来我们卡拉 OK 向各位奉献她的歌声。她的美妙动人的歌喉号称是唱不衰的金嗓子。他先后呢获得过全国青年通俗歌曲广播大赛冠军、上海新青杯歌唱大赛第一名。如果各位想听什么歌的话，华华小姐一定会满足你们的要求。 听你这首歌吧。 好啊。 你想听什么？ 让他唱一个《我想有个家》。 嗯。 哎，主持人，我们这儿有位女士想听《我想有个家》。 啊，刚才这位女士点唱《我想有个家》，下面呢就请华华小姐演唱。 点歌都点这首呢， 我喜欢这首歌。 啊， 阿毛，我有个建议，下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别再叫我夏小姐，夏小姐，好吗？ 嗯，那叫你老板 不？ 啊，那叫你经理 也不是。 哎，那让我叫你什么？ 叫我阿姨，或者干脆叫干妈，怎么样？ 干妈？为什么这么叫？ 因为我比你大得多呀。 好吧。不，叫干妈要是让我那个老娘知道了，她准备生气。还是叫你阿姨，夏阿姨。 好好好，这样也好。 那夏阿姨，那你给我这个外甥什么见面礼啊？ 哦，那这儿有200美元，你拿去。 哦，不不不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上次你给我钱我还没花完呢。 拿去吧，省着点用，过些日子我还会给你。 那谢谢阿姨。 阿毛，我今天有点累，先回去了。 哦，那我送你。 不用了，我们下个周末再见。 好，我也回家了，我老娘让我早点回去，说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小姐。买单。 好，这里收你200元。 嗯，夏姨，咱们走吧。 好。 803的目光紧随着服务员到了账台，见收银员蹙着眉头对这200元人民币反复的查看着，803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便马上关照一旁的沈西。 沈西，你快过去看看，不要声张，见机行事，知道。 再说那位夏小姐和阿毛，他们离开卡拉 OK 厅，走到大门外。阿毛给夏小姐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先送她走了，自己则回到自行车车棚，刚打开锁推出自行车，身穿服务员制服的沈西来到了他的身后。 对不起先生，请等一等。 什么事？ 你把自行车放一放，到办公室来一下。 去办公室干什么？ 你有东西遗忘了，东西放在我们办公室里。 是吗？ 对。 什么东西啊？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好吧。 啊，跟我来。哎， 我东西呢？你放哪儿了？ 这200块是你刚才付的吗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问你，这钱是不是你付的？ 怎么了？我是按照账单付的，一分也不少。哦，你看，这账单。 你知道这2张是什么钱吗？ 怎么了？ 这是伪币。 什么？ 假钞票。 假钞票？ 对。按照国家规定，伪币不得在社会上流通使用，而且要追究它的来源。 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它是假的。 哎，我问你，你这2张伪币是从哪儿来的？ 我是买东西找来的。 找来的？ 啊， 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是最高币值，买东西绝不可能做零币找进。 哦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 这是别人给我的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身边没有足够人民币，我付美元，什么比价都可以。哦，这是100美元。 很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涉外单位，不得收取外汇。 那 我跟你回去拿。 这 没关系，我也骑车跑一次快得很啊。 那好吧。 沈西随同阿毛骑车来到徐家汇附近的一条叫春竹街的小弄堂里，他们爬上了阁楼，推开低矮的房门，见一位老妇人背对着他们睡在床上。 妈妈妈，醒醒醒醒。 谁呀？阿毛回来了。 妈，你身边有钱吗？ 哎，你搞什么，带人讨债讨到家里来了？ 哎，你少啰嗦，先给我200块啊。 你这孩子就知道要钱。你 那老妇人一转身，沈西不由得愣了。原来她不是别人，正是上午在银行办公室里见到的那个用100元伪币去存款的卖茶叶蛋的老太太。 嗯，是你？ 哎，怎么，你认识我妈妈？ 呀，这小同志，这面孔好熟，好像见过面嘛。 对，今天上午在银行办公室。你忘记了？ 是你？ 无头案终于露出了一丝头绪。那么，阿毛和阿毛娘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们手中的伪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请听《黑市上的爱情》第二集《奇怪的生意人》。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，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想象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要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往日的心情，终成的 刚才播送的是《黑市上的爱情》第一集《夜总会里的奇遇》。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祖文忠，录音合成潘慧玲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。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夏望月由朱茵演播，黑胖子由翁振新演播，陈石飞由许承先演播，梁达由季红演播，范家俊由曹毅演播，阿毛由姚基文演播，王桂平由于红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朱慧玲、陆成、叶露、吴银芳、杨坤、贝倩妮、叶新民、宋子平、苏东升、王杰、金鱼、王正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。